咁第16至到22節呢，咁呢兩個事件呢，其實我哋大家都容易明白啦，就係嗰啲嗰啲猶太人呢，唔係嗰啲經師啦，咁呢啲咁嘅法利賽人呢，即係咩呀，輕重倒置咗，佢哋唔睇到邊啲係重要嘅，邊啲係次要嘅，而疏忽咗重要嘅事件，而咁嘅情況呢，係成為佢哋一個教導。所以即係佢哋認為話，指著呢個金子起誓緊要，因為呢個係金喎，金係比呢個聖所重要喎，金做嘅聖所咁。咁由於佢呢個，所以話唔識得嗰個真正嘅意義嘅重點喺邊度咧，所以耶穌就話佢哋係盲眼嘅響度。你哋對呢啲咁嘅事件邊樣應該係啱，邊樣係重要嘅，你哋都分唔開，反為咧教導人哋。咁所以咧就係盲眼響度。咁我哋知道咧，就耶穌基督徒曾經喺另一個地方講啦，就盲眼帶盲眼嘅人行路點啊？一齊跌落坑渠咯，係嘛？咁睇先，佢喺馬太福音第五章咧，33至37咧，就我哋會睇到咧，佢個一個少少嘅事件咧，就係講到啲有少少關係噶啦。係五章33、37，你哋一向聽古人講過啦，唔可以發誓，要向你上主還你哋嘅還你嘅誓願。但我哋嚟講，你哋唔可以發誓，唔可以指天，唔可以借天主嘅寶座。唔可以指地，因為地嘅腳凳；唔可以指耶路撒冷，因為佢係天主嘅城市。你哋亦都唔可以指頭髮洗，因為你唔能夠洗一根頭髮變白變黑。你嘅話應該是就説是，非就説非。其餘嘅多出自邪惡。而佢呢度咪正話講出嘅，喺22節嗰指著天起誓嘅，係指著天主嘅寶座同坐喺上面嘅嗰位起誓。所以，在我看預備這個過程裡面，我都一路看一路在反省的，這些禍災其實是不是只是對當時的法利塞和經師的人說的呢？其實很可能都不是的，都對今天我們基督徒說，對神職人員說，或者對我的導師說， 即是說不可以起誓啊，還是說起誓不應該識分輕重？他究竟想講啲乜嘢？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嗰度咧，佢就直接講得唔需要起誓，是就是，非就非。你嚟講咩要先咩誓啫？係嘛？即係如果你喺個環境裏邊需要起誓嘅，你又要講真嘅嘢，唔係要好似所謂食生菜。而呢度咧就係講及佢哋唔識分輕重。你如果要起誓咧，無論你怎樣起什麼誓，你就要所謂成行你的誓願。你不可以說我指著金子的就要還願，指著那個聖所的，聖所因為有些是石頭的，不重要的。還有同樣那個祭壇不重要的，那些是祭品的供物才是重要的，即是它的意義就不在這裡了。 那些不是輕重，是不是 relevant 的？ 我就會看輕重，當然兩樣都有 relevant， 聖所和公額都有某程度性的，跟個祭宴有關，跟天主有關，跟神有關。你同樣金和聖所，即金子是那些金，當然如果你獨立的金是沒有關係，但是放在聖所裡面都似乎有關。但是這個聖所究竟是用金做啊，是用銀做呢？咁邊樣重要呢？咁即係所以我話呢類份咧，就多多少少都有咧，都有關喺度。不過可能喺佢哋觀念咧，重要性倒轉咗。大家點睇啊？ 因為我諗住咧，即係天主如果鬧耶穌嗰陣時鬧佢哋咧，就鬧佢嗰個 symbol 個重要嗰個石頭。是代表什麼？我的金是代表什麼？不是金本身的價值那樣的。這個呢就不是輕重的問題，而是看不透的問題。打翻經先，我想你根本看不到你究竟做什麼，是發生什麼誓，你知道你為什麼要發誓，或者為什麼不應該發誓。 咁耶穌俾佢鬧咧鬧依樣嘢。 佢喺呢度咧就冇講及到點解要發誓，點解唔發誓，即係佢喺馬前面嗰度就講咗啦嚇，就唔需要發誓添啦，是啊是非啊非。但係呢度講，既然講發誓咧，佢就係原都講就係、是，譬如講嗱，第二個可能會更加明顯嘅就係、是，如果邊個指著全犯制起誓，唔算乜嘢，冇所謂。啊、如果邊個指著嗰上面嘅公物起誓咧，就應該還原。還原你話我。如果我即指緊呢樣嘢起曬咧，如果我得到乜嘢，我就要點做啊？上來還願咯。 有隻股，三億元啦。 咁其實嗰個公銀同嗰個祭壇根本係可以話某程度上分唔開嘅。有祭壇冇公物冇意思，有公物冇祭，有冇祭壇唔得係嘛？咁譬如我哋而家話，指著聖經起誓啊，亦或係指著其他嘢起誓嘅問題。係嗰啲文字唔重要啊，聖經嘅重要性喺邊度啊？唔係呢本書，而係裏邊嘅內容嗰、那個天主嘅語言重要啊嘛。如果你話指著呢本聖經就唔就點啊？ 我一定要尊重。 譬如舉個例子，又舉多另一個例子，有啲人認為咧，啊聖經重要喎，你唔好擺喺地下喎，啊你唔好擺廁所喎，你要好嗰啲擺喺正嘅地方喎，係嘛？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你從來都唔睇聖經，都唔生活聖言嘅，你擺喺邊度重唔重要？你話邊樣重要咧？咁即係我會覺得係咁嘅含義。 即係我哋可能唔明白希伯來人嘅傳統習慣真嘅。要 咩比雷劈啊？如果唔係乜乜咁，陣間冇好死啊！咁啲咪其實某程度就發誓。 對住燈火啊嘛。 OK， 咁我哋繼續落去23至到129，一路讀到咧，讀到邊度啊？36啊，讀到36。 喺繼續之前咧，我想問一個問題。頭先講係呢、这個15節嗰度咧，咪講話嗰啲經師或者啲法利賽人將即係走遍海洋啊、陸地啊，為咗使到一個人歸依。你頭先講話佢哋係將佢哋所認為嘅福音啊傳俾人，傳俾外邦人。點解會有呢、这個將佢哋嘅信仰傳俾外邦人呢個咁嘅概念嘅咧？喺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只會認為佢哋呢個民族先至係天主嘅選民嚟。 或者話倒轉頭講法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咪強調咧，去傳福音啊！你哋要去向萬民傳個福音，或者我倒轉頭講法就係話，當時嘅外邦人咧歸於猶太團體咧，係好活躍嘅現象。究竟點解咁現象？我唔知道，我只係喺度嘅資料就係講咗當時啲希臘帝國。裏面的其他人呢，究竟是不是當時的猶太教或者猶太民族他們是很特別呢？所以令到他們很想歸依，很想參與呢？好像我們現在今天社會裏面，因為有教會學校，所以有很多人都想加入天主教，即類似的東西有些吸引他們，我不太清楚。 我剛才想呢，會不會反而有另外一個現象出現，就是即係嗰陣時，其實猶太人係已經移居咗去外地嘅咯，係咪？即係有好多 移居咗 去第二度地方。會唔會佢哋而家即係依度所講嘅話，令到佢即係去走遍海洋陸地，令到一個人歸依，成為歸依者，就係佢哋將佢哋所認為嘅福音傳俾嗰啲猶太裔嘅住喺佢哋地方以外嘅猶太人。 但係嗰啲唔會叫做外邦人嘅。 所以我頭先有啲奇怪。 我上面嗰句就唔我自己都唔明，下面嗰句咧我會明。我反而咧覺得，因為佢哋希望其他未信嘅加入咗嗰個猶太嘅大家庭入邊，但係係因為佢哋嘅壞榜樣，或者因為佢哋喺宣講嗰陣時候咧係著重好似人罪係發誓啊啲之類嘢，被仲即係冇真正將嗰個主嗰個意思解釋俾人聽，令到佢哋係仲加比以前未信之前更加壞，因為根本係信錯咗嘢，或者因為你個壞佢哋嘅壞榜樣。令到我哋更加會變咗第二班人，要利用資錢，即係 可能 會唔會咧？會唔會有咁嘅嘢？ 因為我就諗翻起咩？諗翻耶穌嘅年代，咪有嗰時亞瑟尼人嘅嚇，亞瑟尼嗰個嗰啲族，有啲人即係我哋話誒，即係咪怕嗰啲人即係咪染仔啊？所以咧你要入咧，間唔有人介紹入啊，要好耐啊，啊同我哋生活啊，慢慢學習啊，先至可以加入個團體。咁佢哋梗係有啲吸引人嘅地方，所以變咗佢哋即係未必真係去主動去出去，好似我哋今日嗰啲所謂傳教士出去講嘢。不過佢哋有啲有獨特嘅地方吸引人，而吸引人嘅時候咧，佢哋要接觸佢哋啊嘛，咁要教佢哋啊嘛。 但係啲阿叔嚟人個生活方式好唔同嘅喎，佢哋係即係喺深山野嶺食蜜糖咯，係一種。所以如果佢哋係吸引人嘅話，我諗一啲都唔奇啊。但係如果譬如而家講嗰啲係啲假善人啊、啲宗師啊啲咁，我諗耶穌睇得出佢哋係咁假嘅時候，我諗即係都應該有人有啲即係其他人都睇得出佢哋係即係有啲外邦人啊嚇，即係唔係猶太人都會睇得出佢哋係話點解你淨係叫人做你自己唔做咧咁嚇，即係都我諗都會有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究竟情況係點真係唔知咯。 好，呢啲係疑問，係好嘅，繼續探究。好啊，我哋就去到23。 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賽人、法利塞人、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捐獻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示羅，卻放過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義、仁愛和信義。這些固然該作，那些也不可放過。瞎眼的響道，你們累出蚊粒，卻吞下了駱駝。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洗刷杯盤的外面，裡面腳卻滿是劫奪以貪婪。瞎眼的法利塞人，你先應清潔杯的裡面，好見他外面也成為清潔的。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人、假善人，因為你們好像用石灰擦白的墳墓，外面看來倒華麗，裡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的污垢。同樣你們外面叫人看來倒像義人，你們裡面卻滿是虛偽和不法。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人、假善人，因為你們修建先知的墳，裝飾義人的墳，且說假使我們生在我們祖先的時日，我們決不是他們流先知血的夥伴。這樣你們自己作證，你們是那些殘殺先知者的子孫了。你們就來補足你們祖先作惡的尺度吧。蛇惡毒蛇的種類，你們怎能逃避地獄的處罰呢？為此看我打發先知言節和經師到你們這裡來，其中有的你們要殺死，有的你們要釘死，有的你們要在你們的會堂中鞭打，有的你們要由一個城市追逼到第二另一個城市，好叫留在地上的一切義人的血，自義人阿巴爾的血，直到你們曾在聖所以全凡祭壇間所殺的貝勒基亞的兒子則加里亞的血，都歸在你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都要歸到這一代身上，這代人的身上。 好，呢、这個另外四個禍災呢，就第一個就係講出 捐獻的問題。講這裡呢，我就說路加福音有記載這些這樣的所謂馬太福音這個八個和州裡面的其中一些資料啦。咁喺路加嘅十一章42節咧，其實佢開始咧就應該係38節咧，由嗰啲人耶穌見到耶穌嗰啲耶穌飯前唔洗手咧，佢就開始講起嘅。咁耶穌就開始教訓佢哋啦，去到42節咧就講啦，就禍災你哋法利塞人，因為你哋把薄荷茴香同埋各種蔬菜捐獻十分之一，反而將公義同埋愛天主嘅義務咧忽略咗過去。呢固然要做啦，嗰啲亦都唔可以忽略。禍災你哋法利塞人，嗱呢度冇講經師係咪法利塞人啊？因為你哋在會堂裏愛坐上座，就加上愛受人致敬，我將你們因為你們就如同不顯露的墳墓，人在上面行走也都不知道。跟著有個法學士呢就回答耶穌呢，耶穌就跟著就說了他，我將你們這些法學士，因為你們交給人堪苦苛的重擔，而你們自己連一次來都不肯動一下，等等咁當然呢個路加記載同馬道記載方式唔同，但馬道我哋知道就係因為嗰個讀者對象係唔同啦，團體唔同啦，所以咧佢個描寫法咧有啲唔同嘅表達方式。咁喺捐獻裏面咧，捐獻十分之一咧喺舊約裏面有嘅嚇，我哋咧我特登即係揾咗出嚟咧，等住大家睇睇嘅《申命記》十四章。14:22，那裡寫著呢十一的奉獻，22節就是你每年在田地內播種所得的出產應繳納十分之一，你應該上主選定不為立自己名號的地方，於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那個五谷酒油的十分之一，及你投胎牛羊，好使你能學習上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喺呢十分之一咧，就喺即係嗰個時候有咁嘅教導。其實講十分之一嘅捐獻咧，喺即係基督宗教裏邊咧，基督教嘅教法裏邊咧就提好多好多好多嘅。佢哋成日都會提啲會有，我哋嘅聖經教導我哋捐十分之一，所以。點解基督教嘅教會佢哋嘅發展咧係咁即係咁高能力咧嚇？原因之一就係佢哋一方面就係佢哋真係投身嗰啲會有投身即係我唔係滅自己威風嚇，想黑人志氣。不過事實上係咁樣，同埋佢哋嘅方法，你話佢好唔好另一件事。佢哋公佈邊個捐幾多錢，捐幾多錢等等嚇。那個膠袋是很清楚， 13%， 政府的而已， 那是納稅的，政府是給教區的， 教區 14%， 還厲害過10%多，那個是你捐你的教堂拿出去，不是你拿給教堂的，是不是？當然呢，這個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說，喂，有些基督宗直接說的，你捐給其他地方不算的，你只是捐給教區才算十分之一。咁有啲人話：哇，咁我咪好緊要，又要捐幫其他啲，又捐俾教會咁。咁無論點睇都好咧，即係我哋知道個來源喺度。咁而我哋似乎我哋教會咧，好似多數都避而不談啊，即係唔會講呢個聖經嘅問題，最多都係引用窮寡婦啫你捐兩個錢好多噶啦咁。於是啲人就聽咗兩個錢，佢冇聽到窮寡婦嘅捐所有。有問題，咁然後喺佢話你捐獻咗十分之一咧，就以為盡曬一切所謂應該要做嘅嘢啦嚇。但係咧，佢忽略咗咧，法律上最重要嘅公義人咯，同埋信義。咁喺阿摩斯先知書咧，就曾經咧。指責過當時的猶太人咧嗰種不公義的現象，阿摩斯第5章 在休息阿厄厄尔之后的第五章21节，第21节话：我痛恨厌恶你哋嘅庆节，你哋嘅盛活，我亦都唔喜悦。即使你哋俾我奉献全燔祭同埋素祭，我仍然唔会悦纳。即使你哋献上肥牲作为和平祭，我亦都唔垂顾。让你哋喧扬嘅歌声远离我，你哋嘅琴声，我亦都再唔愿意听。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这个就是原因，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即是没有实践的公义，他们欺压穷人等等，就先知作出了这个这样的说话，他们说了。在福音的年代，即是说耶稣基督的年代呢，同样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耶稣讲了出来。我们都知道在另一个地方呢，他就说我将了我的东西呢，是不是这里讲了，另一个地方我供养了我父母了，所以呢我都不可以做这些这样的东西了，就是一样。